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到达目的地后，楼影单腿撑住地面，放迟小直下来，同时体贴地询问： 请问这位乘客乘车体验如何？ 除了费鞋，其他都挺好。 他腿太长，又不能在自行车后座上打坐，翘着脚更是累得要命，只能一路拖行，沿路离沟遥望着自己留下的痕迹，池小池产生了一种农家子弟第一次开荒的莫名喜悦感。楼影看向池小池那无处安放的腿，笑答： 好，我争取早点换辆车。 池小池跳下车来，跺跺脚： 换。 你喜欢什么车？ 池小池认真思考片刻，回答道： 运钞车。 收到。 目送着池小池进入学校，楼影趴在自行车上，想起了自己寥寥无几的碎片记忆，那个推着自行车寂寥地走在路上的少年的背影，和眼前的人重叠又分离。楼影俯下身来，轻轻抚摸着身下的自行车横杠。在他原本的世界里，这辆自行车是他一点点亲手补全的。他正准备骑车走，耳畔突然传来久违的熟悉的电波杂音。楼影扶住耳朵，微微皱眉。稍顷，他神态一松。池小池刚在座位上坐下，掏出语文课本，楼影便在他脑中开口了： 小池，我得回一趟须弥之间。 有事吗？ 好事，是嘉奖。总系统那边刚刚开过年终会议，白安逸的那个 case 是积了很久的疑难杂案，没有系统敢接，现在解决了。总系统对你发布了嘉奖令，大概是奖给你一些兑换池或是稀有道具之类的，不算多，但总是个荣誉。你正在任务执行中，所以我得回去带领一趟。 末了，楼影补充一句： 会有人代班的，你放心。 池小池收拾文具的手一顿： 谁？ 089。 如他所料，主神的小动作加快了。没了面对面的观察，楼影没能很好地察觉到池小池的情绪波动。 我已经叮嘱过他了，不用跟他说话，以后回了我们的世界，有的是时间。 池小池随口一应： 嗯哼。 很快061下线，089上线。池小池没想到089除了跟他打了声招呼，还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安静的仿佛楼影在临走前在他嘴上糊了张禁言卡。不过也亏得他这样安静，池小池目前的双口相声才没有晋升成群口相声。同桌踩着点进了教室，刚和池小池照上面，就大惊小怪起来： 我靠，你这脸怎么了？ 蚊子咬的。 这啥蚊子啊，拖家带口来吃自助餐啊。 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小池的脸： 电蚊拍拍上去的。 去去去去去去。 有人打你？是不是你被那些要钱的小混混缠上了呀？ 池小池决定适当地向他透露一点秘密： 不是，我爸妈。 拿电蚊拍打他？ 滚。 同桌一脸肉痛： 我靠，这么好的一张脸 不要给我啊。 过了一会儿，池小池被出师表示，同桌又凑了过来。 哎，你说真的，你爸妈真打你啊？ 嗯。 那你上次胳膊受伤，说是门板夹的那次。 看池小池不说话，同桌也明白了过来。他挠挠后脑勺，神情稍微严肃了一点。 要不你爸妈再打你，你就到我家来住吧，我家还挺大的。 池小池自然不会替池小池拒绝这份好意。 谢谢。 从刚才开始便忧心忡忡的同桌，这才有了点像模样。 乖，叫爹。 池小池一把把他的脑袋按进了书里。离放假还有两天，人心早已散得一塌糊涂。二中的旁边是座小学，大早上的就开始调试广播，不时发出喂喂喂的试音声。同学们早读的时候还有点劲头，扯着嗓子跟那雷霆似的喂喂喂对抗，其结果就是下课铃响后，大家的喉咙集体不堪重负，纷纷起立接水。结果这边刚打上课铃，化学老师往台上一站，那边就开始播放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，雏鹰起飞。同学们纷纷回头看墙上挂钟，怀疑是否是老天显灵，让时间快进到了课间操。但显然，他们想的有点多。池小池的同桌颓丧地转过头来。 大早上的，飞什么飞啊？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 一群小屁孩。 大哥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刚从那儿到这儿两年。 两年不是年啊。 池小池想想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没有再反驳他。同桌埋头看了一会儿化学课本，猛然抬头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我看隔壁那边来了很多家长，好像是今天要开夏季运动会。 后座听到了，惊讶道：“ 啊，神经病啊！这都七月份了， 这不快奥运会了吗？响应国家号召，全体活动呗。而且听说他们搞的是趣味运动会，开场的时候有个广播操比赛，然后就是袋鼠跳、两人三足什么的，说白了就是玩儿。” 大家纷纷表示了对小屁孩们的羡慕后，本打算回归现实，安心读书。谁想第一遍结束后，雏鹰很快便开始了第二遍的起飞。池小池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 他们的广播操是集体来一遍，还是一个班一个班来啊？ 这个爹也不知道。 事实证明，后者是正确的，因为他们接下来连放了十来遍雏鹰起飞，隐约里还能听到广播声。 感谢三年一班的精彩表演。 化学老师跟广播比了一会儿嗓门后，明智地选择了放弃。过了一会儿，似乎是本校老师前去交涉的缘故，广播的音量不再那么肆无忌惮，但本来就散成了一盘沙的人心，现在活脱脱成了扬尘。下课铃一响，很多学生都跑到走廊上，拿了卷成卷的课本，做成扩音喇叭，和对面的小学角力。有帮忙的， 哎，那个陆什么什么同学，快去捡路呀！你妈妈拿着两罐旺仔牛奶在捡路处等你啊！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广播快他们喊了你十分钟了。 也有混在其中捣乱的。池小池推开窗户，遥望着他从未认真体验过的校园生活。那一个个剃得只剩下青茶茶的脑袋，一溜烟支在栏杆边，蹦蹦跳跳的，像是钢琴上的黑白键。这真是个美好的梦境啊。同桌喊累了，回到座位上拧开水杯，看池小池专注地望着窗外，就拿脚踹他的屁股。 哎，想什么呢？ 放在以往，他绝不敢对这个不知道是腼腆还是高冷的同桌做这么越界的动作的，一来不熟，二来怕被女生砍。池小池难得借着初二这个犯病也会被轻易忘却和原谅的年纪，文青了一把。 看到外面没有？ 看见了，都是我儿子。 池小池还试图坚强地文清下去。 我想到了一首歌。 同桌刚喝进去的半口水一点没浪费，全招呼在了池小池的后背上了。 你干嘛？ 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要唱呢。 我唱怎么了？你听过我唱歌？ 这倒没有，不过去年元旦晚会的时候，我们都领教过你的二胡。